咱们老祖宗他呀是独辟蹊径，总结出了三脉论治，认为呢这个万病不离其宗，世间的病症它再错综复杂，根儿呢却都在三脉里。那么通过疏通人体最重要的气血经三大通道来解决疾病，才能更有效更彻底。所以呀，咱们治病不管是汤药也好，膏滋也好，膳食的调理也好，都是以疏通三脉为核心，而一通一贯疗法可以说就是在三脉理论的指导下总结出来的简单直接有效的治病方式了。 嗯， 因此呢得到了一通一贯疗法的朋友，您是非常幸运的，你们呢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按方按时按量坚持使用。那没有得到的朋友呢，您也不要灰心丧气，您好好的学一学开三脉的功法，只要您呢能持之以恒，也是能实现三脉通百病无的。 嗯， 今天呢我就把开经脉的功法详细的教给大伙儿。那与经脉联系最为密切的疾病，那就是筋骨类的疾病了。 哦， 咱们经常说这个生命啊它在运动，但是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是人老骨先衰啊。咱比如说大部分的老年朋友您都有这个沉僵的毛病吧。 嗯， 像这个年轻的时候天一亮啊，你一个翻身你就起来了，赶紧洗洗刷刷，五分钟你就能出门啊，你算好了时间了。可是这会儿呢，您甭说五分钟，我再多给你几个五分钟，有的人五十分钟都过去了，他还跟那个床边坐着呢。啊，有人说为什么呀？因为他睡了一晚上，起来他这个手啊，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脊柱关节呀，就像被那个502胶水粘住了一样，它僵硬了，它动弹不了了，它跟在床上得缓半天劲儿，缓半天它还缓不过来劲儿。再比如有些朋友肩周炎，像很多的年轻人总是嫌弃家里的老人啊，不好好的收拾自个儿，头发也不好好的梳，乱糟糟的，脸也洗不干净。但实际上大多数的老人不是不想把自己收拾利索了，他是做不到。对有这个肩周炎的老人来说，你要他完成梳头洗脸这类需要抬高手臂的活动，对他来讲太难了。 嗯， 这些老年人稍稍的把手臂抬高点，就出现了刀割一样，甚至呢是撕裂般的那种疼痛，这种疼痛甚至会牵扯到颈项、手肘跟着一起疼。 哦， 啊，我说到这儿，想起我认识一个得了肩周炎的患者朋友，他就跟我讲，自打得了这个肩周炎，他十多年没穿过套头衫， 嗯， 所有的衣服全是开衫。 为什么呀？ 因为他胳膊抬不起来呀，他穿不了啊。 哦， 你说孩子们再孝顺，也不能天天伺候你穿这个套头的毛衣、套头的汗衫呢，你说对不对啊？ 嗯， 啊，那么再有那个颈椎病的，你看他这个脖子，随时随地的就感觉僵硬、疼痛，他不敢往前伸，他左右晃动一下他也难受。你让他看看你头的两边，他这个脑袋不能转头看，直接给你转个身子。而且很多老年人的眩晕症其实就是颈椎病给带出来的。还有啊，就是那个退化性的膝关节炎，得这个病的一开始我们这些老同志可能就是这个膝关节有点酸疼， 上下楼梯以后有点疼痛，慢慢的，哎，你发现这俩关节不一样了啊，有一个就肿起来了，里边有积水了，慢慢的那个也跟着就这样了，啊，这下子运动障碍来了，你严重的时候你这关节还变形呢，好，关节变形了，行动就更加困难，那当然还有什么痛风啊，啊，骨质疏松啊，腰椎间盘突出啊，风湿性关节炎呢，那就更不用多说了。总之呢，这个骨病啊，它给咱们老同志的晚年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而且是无穷无尽的啊。而这个筋骨呢，坏就坏在哪儿呢？坏就坏在咱们的经脉上。 嗯， 因为咱们的经脉循行分布大多呢起始于四肢的末端，结聚于咱们的关节骨骼部，走向呢是躯干头面，它具有约束骨骼、屈伸关节、维持人体正常运动功能的作用。那么当咱们的经脉因为毒、瘀、虚它发生了阻滞，自然呢就会反映到筋骨上、关节上，堵在关节这个位置了。那自然呢这个人呢就会得肩周炎啊，要是堵在颈椎了，自然呢他就会得颈椎病。那要是堵在腰部了呢，那不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吗？ 嗯 啊，所以大家看，很多人他觉着肩颈不舒服，腰不舒服了，那怎么办呢？就去做推拿啊。那些瞎摁的咱们就不说了啊，真正的中医推拿，那它是在干什么呢？把你经脉里的瘀阻揉散，让你的经脉顺畅，你经脉顺畅了，你自然你就轻松了， 嗯， 你就不疼不僵了呀。而咱们开经脉的功法，那也是同样的道理呀。你看把咱这个经脉里的啊这个毒啊啊瘀啊虚啊都给拍出来了，让经脉顺畅了，那么这个疼痛它自然它就缓解了。这个呢也不用你花钱啊，也不用你吃药，每天练习十分钟，轻轻松松你就能实现骨正筋柔。那好，那咱们现在就正式的开始学习。首先呢，还是先做准备的姿势。 嗯， 开经脉的功法的准备姿势和这个开气脉、开血脉的不一样。 哦， 啊，两脚呢，咱平站，与肩同宽，啊，你用鼻子吸气、呼气。保持一个松、静、自然的一个状态。 嗯， 好，那咱们第一步，拍肘窝。怎么做？把左臂平伸，掌心朝上，手掌放松，手指头自然弯曲。右手呢，握空心掌，就是五指并拢，大拇指呢，紧靠食指。手掌心呢成一个窝形啊，这个就叫空心掌。 徐主任，为什么一定要做成这种空心掌呢？ 因为咱们的手上它有气呀、啊 嗯、 啊，当咱们把这个手握成空心掌，就能把这个气聚合，给咱们的经脉一个推动力，那么推动咱们经脉的疏通。不信你也可以试一试。 嗯 啊，大家伙也可以试一试啊。如果你肩膀疼，你拿一个那个外头卖那个小木锤啊，噼噼啪啪你去敲打，其实是没有用空心掌敲打有效果的。哎，做过按摩的朋友们，我相信这儿疼那儿疼的都去做过按摩，按摩师到最后用空心掌给你的肩背碰碰碰碰，就这么敲，是不是啊？ 他不是说做完了拿那个小木锤给你蹦蹦蹦敲两下吧。 嗯， 这就是说明空心掌拍打它是带着气的。啊，小木锤没有气，它给不了你经脉一个推动力。那么这些虽然都是啊细枝末节的东西，但是它里边蕴含了深奥的中医道理，大伙儿一定不要忽视。好，你用右手的空心掌，你有节奏的拍打左肘窝49次， 嗯， 左边胳膊肘的里侧这个窝，左肘窝49次，然后你换手，同样在右手的右肘窝同样操作49次，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是拍腋窝。 嗯， 这个腋窝嘎住窝，老百姓说对，左臂抬起，这个左臂的手掌啊扶在你的脑后头，哎，肩周炎的朋友就摸不着脑后勺了啊，慢慢来，左臂抬起，手掌扶于脑后，胳膊肘尖朝外，手臂跟身体成一个平面，就是说你手摸着后脑勺，你这个手臂抬起来跟这个肩膀是成一字马的啊。然后呢，你呢用右手握空心掌，有节奏的拍打你的左腋窝，拍打49次，然后同样的方式换手操作49次。 嗯， 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管它叫拍两臂。两臂在哪儿啊？大腿根这儿啊，就是你的肚子跟大腿根这儿交接的这个地方，也叫腹股沟，也叫两臂啊。你这个怎么做呢？你身体直立，全身放松，双手同时进行，两手的空心掌有节奏的拍打腹股沟，拍打49次。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呢，就是拍腘窝。腘窝在哪儿啊？在咱们膝盖后头那个凹陷的地方啊。咱把身体弯曲成90度，哎，不然你挺直了你怎么拍得到膝盖后头呢？你弯一弯，双手空心掌同时拍打两个腘窝，操作49次。 那徐主任为什么要拍打这八个位置呢？ 因为咱们这个肘窝、腋窝、两臂还有腘窝， 嗯， 这八个位置在中医里它叫八虚。 八虚， 又被称之为叫毒窝。 嗯， 啊，这个地儿呢是人体最最脆弱的地方，最最容易受外邪的侵袭，也就是说咱五脏六腑藏邪的位置就在这儿，那个毒啊、瘀啊、虚啊啊，都集中在这个窝里藏着呢。因为这八个位置正好处于人体经脉的交汇之处，就像是什么呢，咱城里的那个交通港啊，东西南北路啊都跟这儿汇集，有人要左拐，有人要右拐，还有人要直行，所以在这个地方最最容易发生堵塞。 哦，那徐主任非得是要拍49次为一组吗？嗯，那如果说有的人说我拍48次行不行，或者说我拍50次凑一个整数行不行呢？ 我告诉你啊，也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不行。 哦， 啊，不行。老祖宗定的这个数它就有这个数的道理。 那这个49它是怎么来的呢？ 数学上乘法呀，7749啊。嗯， 哦， 啊，重点在七上啊，7749。我们中医啊，从这个《黄帝内经》起啊，就有七星、七窍、七疝、七诊等等术语。那么在方药上，也早有对七的运用。比如咱们很多药材需要浸泡七天啊，需要煎煮七次。如果感冒了，即使不吃药咱们七天也能好，不行的就再等七天。 嗯，为什么呢？ 因为七是咱们生命的节律， 咱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大都以七为一个运行周期，而咱们的先人也是经过无数次的试验证明，每49次拍打，毒瘀虚才能向外渗透。做完之后，这八个毒窝如果淤堵严重的话，那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紫砂。你一看，哎，这些地方发紫。大伙儿呢，只要能长期的坚持下来，就能把咱们经脉里的毒淤虚都拍打出来。到时候你就会感觉整个人好像掉了几斤分量，你浑身都轻松了，你手脚也跟着发热，人呢也精神了。我记得当年我去那个河南嵩山啊，拜访那个行政大师，那年老法师啊已经92了，老法师鹤发童颜，耳不聋眼不花，走起路啊那个步步带风。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是裴雄义的学生。他从10岁开始每天坚持练习开三脉功法，风雨无阻，气脉、血脉、经脉无一阻滞。之前我接诊过一名患者，来的时候啊，他跟我说，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了东西了啊，我一站起来就跟那个坐船一样，晕的呀，站都站不住，而且呢还觉得恶心想吐，吃东西呢还总觉得噎得慌，咽不下去，血压啊，包括这血管都查了没啥问题，找了好多个大夫没看好啊。当时我就问他，你做什么工作的？他跟我说是会计。我就隐隐约约的觉察到他这个眩晕呢，可能跟这个颈椎病啊有关系，可能就颈椎病。果不其然呢，我往他身后一站，他一看就下意识的就转头，结果脖子呢就嘎嘣响了一下。哎呦，这疼得他呲牙咧嘴呀。那他这个呲牙咧嘴就印证了我的想法。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你这是长期低头工作，颈部的气血流通不畅，时间长了它形成了瘀滞，阻塞了你颈部的经脉，就导致了你得颈椎病。他恍然大悟啊，他说，哎呀，我的确是脖子发僵，我还以为是眩晕造成的呢，原来是脖子把头给连累了。那因为这个朋友当时还年轻，那这会计的工作肯定还得长期的做下去，我给他药他也还是有可能再犯。那我们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那个时候我就让他练习开三脉的功法，每天坚持练就能起到治病和防复发的作用。而且这患者吧，他这个人坚持的也好，每天一有空啊他就练，每一次他还会多拍打几组肘窝，因为这个肘窝呀它是小肠经经过的地方，而小肠经呢其实就是负责管理咱们颈椎的。那大概2个来月之后，他的眩晕很少发作了，吞咽也没大碍了，又过了些时间脑袋也灵活转动了。后来这个人继续当了那么些年的会计，颈椎病也没有复发，而且年近80的时候依然是筋骨强健。那么咱们收音机旁还有不少的老年朋友，我知道大伙儿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一到阴天下雨你浑身就酸疼难忍，是不是？膝关节、踝关节、肩关节这些大关节尤其是严重啊啊，就像正经历着那个关节被硫酸腐蚀一样。大伙儿是不是还时不时的有发热、发红、肿胀这个关节，最后才发现整个关节都畸形变形了。那很多朋友都认为呀，这风湿病就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实际上呢，我告诉大家，这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风寒湿它闭阻经脉造成的。 那您把这个经脉疏通了，自然您就不疼了。之前一位患者他就是这样，得这个风湿性关节炎20来年了，药也吃了，偏方也使了，他就是治不好，浑身的关节都肿胀变形了，天天往床上一趴，啥活也干不了。后来这位朋友呢，他干脆就放弃了，他不愿意治了，他说治那也是白花钱，他说我干脆自生自灭吧。就家里人看着他疼，给他买那个膏药他都不贴，买口服药他也不吃，逼得没招了，他媳妇儿找到我了，请我给想个办法。我就教了他媳妇儿开经脉的功法，让他先帮着病人拍着。开始那段时间没什么大的起色，因为这个病人的经脉闭阻实在太严重了，毒和瘀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能够出来的。这病人呢，总让他别费这个劲儿了，谁都治不好的病，你这拍拍打打的能有用吗？但是他媳妇儿没放弃，一有空就坐下来给那个他老伴儿认真的拍打这8个多。差不多坚持了1个来月吧，病人的8个地方出现紫砂，虽然疼痛没减轻，但是四肢没那么沉着了。看到自个儿媳妇一番苦心的份上，这个病人终于愿意自个儿去练功法了，每天得空就练呢，得空就练。2个多月后，他的关节的疼痛啊，是明显的减轻，而且那个肿胀也在不断的恢复。咱说了，这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在近1年的坚持下，这位朋友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只是偶尔遇到这个阴天下雨啊，关节有点不适感。后来呢，他就继续练习，病情没有再次的复发。所以我这儿呢，还是那句话，有钱没钱咱都要治病，有药没药也都能治病。没有了一通一贯疗法，没有了捷径走，那你就靠自己，只要你肯下功夫，你有恒心，你坚持练习开三脉的功法，你也一样可以打通气血经三大通道，实现三脉通百病无。那还有哪些朋友不明白的，没听清楚功法是怎么练的朋友怎么办呢？您就拨打电话咨询一下，或者是报名免费领取开三脉功法的图册，上面呢对功法的每一个动作都做了详细的图解，您一看就能明白，学好了就教给身边人，鼓励大家伙呢都练习起来。光是自己健康长寿有什么意思啊？我们要身边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都跟着健康起来，咱们一起享受幸福的晚年，这个多好啊。是不是啊大伙儿？ 没错啊。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也先请您呢稍作休息。提醒一下，徐主任特别为所有听众朋友印制了外开三脉功法图谱一册，里面图文并茂，非常清晰地教给了大伙儿如何准确地操作外开三脉功法，您可以在听完节目之后拨打电话报名领取。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70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了。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 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您好，这位朋友。 哎，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请讲。 哎，我那个我就长话短说吧。 啊， 我特别谢谢您，感谢您。我那个我这类风湿30多年了。 啊， 完了从2016年开始，我就是感冒了之后高烧，就引起肺子不好了。 啊， 就是从2016年开始，2017年就肺子老咳嗽还咳血。 啊。 完了，我就是无意中，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因为啥呢？我这类风湿吧，我就不能治了。就是吃这个，这个肺子不好了之后，就怀疑我是结核。吃结核药之后，我就转氨酶一下升了600多。600多之后，完就给我降转氨酶，就是类风湿药全停。那个就是结核药全停。之后我就这个咳嗽和这类风湿就犯的越来越重。总咳血。完就是现在就顾了那个转氨酶了。转酶降下之后吧，完又给我吃的那结核药，才吃了5天，转酶又哗上来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吃吧。我就这病就重越来越重了，所以我就啥药都不能吃了。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自己都寻思我就等死了。我后来我闺女给我上那个北京胸科医院给我看去，人家还说我不是结核，完就给我开的药。我吃着吧也没有啥大效，但是呢我也一直在吃。我就听到您那广播之后吧，把咳嗽药全停了。完了我转氨酶呢就恢复正常，指标恢复正常了。吃那个类风湿那个甲氨蝶呤吧，我吃了9年。这肺子就吃坏了，人说那个药对肺子特别不好。完再加上我老感冒，以前小时候我就有肺就是有这个气管的毛病。从得了类风湿之后，我总用激素吧，这气管就好了，好几十年没犯。我今年62岁。 62岁。 15年年底一直犯到现在。就常天咳着，就没有好时候。就这气管说话都说不出来，就我一说话像空似的那种颤音。你看我现在说话就比那时候强多了。 所 以就好有点多少有点气力了。原来就都不能说话，上劲不劲啥劲儿的。我吃上之后吧，我就感觉我一点一点一点的就还可以。 开始好转了是吧？ 啊，对，因为啥呢？我类风湿把眼睛都吃坏了，就吃那芬乐。就治红斑狼疮的药。结膜炎就是照一点鸡上一点火，眼睛红了，里头都是斑的。就根本就不能睁眼睛，啥都不能看。我觉得我现在眼睛就是见好。完还有那个我胃肠不好，就是吃药吃的就是胃特别胀，就从2016年到2017年。这2年我胃胀，我一下掉了12来斤肉。就瘦的特别邪，我现在才70多斤。完我脸色特别好，特别不好。我吃的时候我现在脸色吧。就转过来了， 现在转过来了。 对 啊， 我觉得我吃挺好，挺好，所以我说我必须得跟那个媳妇儿，那个我得汇报一下的 啊。 我那个补点钙啥的可以吗？ 补钙可以，骨质疏松是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最终可能要走到这一步。如果发现背疼、驼背，那么你的钙片在晚上吃。 晚上吃哈、 啊、对 啊， 晚上吸收，你不要早上吃，白天要晒太阳，这样它就吸收、啊、一个礼拜至少你要晒3回太阳，每次要晒半个小时，就是你的脖子、脸啊，眼睛不能晒啊，眼睛不能晒，眼睛晒了黄斑以及那个白内障都要来了，晒胳膊啊，晒脸，戴墨镜也行，闭眼睛也行，晒后背，晒脖梗子、啊、不要吹着风晒，它就会吸收。 我那舌头吧，有地图舌，就那一条吧，一点那个舌苔没有。 地图舌这个呢，你问到的很少有人来问我，跟什么有关呢？跟遗传因素、精神因素、内分泌紊乱，跟它有关系。啊，它跟这些有关系。如果说有地图舌的话呢，一般会汗多，啊，大便干。往往是气阴两伤出现地图舌， 原来大便特别。 那你的饮食上呢，可以吃点什么呢？百合莲子、 哦、 百合莲子啊，这些就对你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啊。小米啊，这也合适，杂粮啊、 豆类豆制品这些都合适啊，水果也行，香蕉啊现在有的啊，这个甘蔗啊苹果啊这些都可以啊。 嗯， 好了， 太谢谢你了啊，我特别感谢 啊 我等我好，我太高兴了。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行， 哎， 谢谢啊， 哎，不用谢，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讲。 哎，我吧还是上回有一回我在敬老院，我儿子住的敬老院。 嗯，那我给你儿子做了指导没有啊？ 你给我开了七副药 啊， 完了那个陆大夫啊告诉我怎么吃怎么吃 啊。啊， 他是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 哦，糖尿病。 在医院住院时候吧，他是大面积的梗塞堵塞。 哦， 他那时候人家一大都说的治不了了，手术做不了了。 啊， 你说你上北京都做不了了。 啊， 没办法，我就回来了。 啊啊， 嗯，完了那个他们呢，就是说话说不出来。 啊， 撒尿拉屎都不行。 啊， 喝水也喷，吃饭也喷。 哎呀哎呀。 嗯，完了没办法了，他老婆是乳腺癌死了，没整。完了没办法，我就把他送到敬老院来了。 啊啊。 完了以后吧，我就吃上那个后来那个。你讲课我天天听啊，我都听上瘾了 啊，听上瘾了啊。嗯嗯， 完了你不是你那个买了吃 啊， 他现在的情况还挺好，说话也声音清楚了，也连串了。 哦， 嗯， 说话能连起来了，原先不 能 说，能 连起来挺清楚了。 嗯嗯 嗯， 那太好了。 完了呢，嗯，太好了。完了呢，他吃饭也不喷了，喝水多少还有一点，但是也挺好。 哦， 你撒尿拉屎都知道上便所， 哎呀， 有时候吧憋不住的，这孩子尿到纸尿裤上。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 哎， 从原来一点都不行， 哎， 现在能知道上厕所了， 哎， 已经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那天那个小杨啊， 嗯， 给我来电话， 嗯， 他还打个电话。说话，小杨听了都高兴的没法。 是吗？哎呀，啊，你说你这老母亲呐，这一番心血下的，啊，嗯 嗯，哎呀，这小杨的孩子真好，小杨啊 啊啊， 徐主任，嗯，干关心呐，我 是， 哎呀，真是真好真好， 哦， 哎呀，给我感动，我也没有女儿了，我真感动都掉眼泪。 哎呦，没办法，谁都有一个难事儿，对不对？ 哎呀， 您现在这大年纪了， 哎， 您说摊上一个儿子。就这个情况， 就是， 儿媳妇又没了，嗯，你说 儿媳妇没了， 哎呀，所以这 个村吧也不是那立事， 嗯， 你说是， 嗯， 没办法， 小，嗯，不太懂， 嗯，哎呀，徐主任你好。 学就学的这个医学，你说对不对呀，啊 哎？ 啊，就帮大伙儿解决， 哎， 解决问题呀，啊，嗯， 哎，你真好，我天天听您的广播，今早我还听呢 啊。 那个小杨还告诉我教我做那个开山脉呀，啊， 对呀， 啊， 开山脉， 哎，完了还真挺好，我挺高兴的，徐主任的。 啊啊啊，挺高兴， 嗯，挺高兴。嗯， 儿子一天天的往好的方向发展了，您这心里呢就觉得 是 松快多了。他要能自理的话，那多好啊，对不对？ 就是那，就是呢，我也是个老冠心病啊。 哦， 小杨叫我做那操，那操我做有很长时间了，做，哎呀，做不少日子了，做的真挺好。 嗯哦，就是开三脉的功法，坐下来 开三脉的啊，嗯！告诉我天天早上起来坐个十来分钟、二十来分钟，我就得 对 起来，我就得我屋里坐。 对， 嗯， 这个不花钱， 真挺好。 但是他 对，啊，不花钱呢，对呀，啊。 他的关键一个好在什么地方呢？ 嗯， 就是人得病啊，气脉、血脉、经脉它出问题了。 是。 那么你吃的药也要打通气脉、血脉、经脉，你的病才会好。那如果说，这个病多了的情况下，你把开三脉先做一下，把你的气脉血脉开通了，你再用药的话，不就是效果更加好了吗？ 对呀，啊，我最近这两天我就觉得我这个心率啊挺稳当，心率， 嗯，你看， 嗯， 那你的血脉一开，你看心率就稳当多了，啊，嗯 嗯， 那小杨刚，我等着待遇我还得教你，还有好几套呢。 嗯，好。 再有徐主任吧，关键我儿子现在吧，他有时候大便总干燥。 嗯， 另外吧， 嗯、 他是那个、嗯、他痰，他嗓子里有痰，他吐甩。 嗯， 他咳是还有点阻挡，可能是。嗯， 之前 就是 有没有大便干燥？还是得病以后、啊、 他那个 不动了， 他以前没犯这个重病之前，他也大便也干燥，也干燥 啊，就是没发病之前也是大便干燥。 哎，他也干燥，现在干燥的厉害 啊！ 这两天我给他吃点那个芦荟胶囊， 嗯嗯， 吃的还行，昨天都变下来了。 嗯、 主要是饮食上，他在敬老院，他不像在家呀， 啊、 是不是、 啊啊？不像在家， 嗯、 对对对， 是。对对， 现在这个情况，大便干燥的话，我想问问他平时有没有喝水啊？在敬老院里有没有人给他喝水啊？ 他自己也能喝，喝的少，喝的少。 那第一， 嗯、 水一定要喝。 嗯、好 啊、 哎， 你这个水如果不喝的话，大便的问题，人不能缺了水呀、啊，对不 对, 对, 对？ 还有一个呢， 对对， 他现在这个病呢是卧床的时间比较多。 啊。 对不对？ 他现在不卧床 啊，现在不卧床了，能够走走了吗？ 他什么记谁的名都能记住，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 哦呦，那这个、那这个治疗效果应该算是非常好 了， 是吗？ 非常好的。 这病要是在没有并发症之前，他那个时候要是能够、 嗯、 啊，那个效果 就 更好。 我 就 是后悔这个呀，我告诉你，徐主任呐、 嗯， 我原来不是。不知道，也没听你讲课， 嗯、 知道不？ 嗯 我早知道也有，我何必总一天年年住院，年年住院住几十院，好了回家，好了回家上班， 嗯、 也没好利索，十多天就撵回来了。 嗯， 我知道有早报儿才要吃的、 嗯。现在这样啊， 真后悔。 这个大便的问题呢， 嗯、 因为是之前就有了，那么咱们在通过这个调理的治病的过程当中，身上很多的病， 嗯、 那都开始见好了。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老便秘呢，也说明它不通， 嗯、 不通、 哦，不通 啊，对、 嗯。 那么是哪儿不通呢？跟它的肺有关， 嗯、 肺与大肠相表里。 哦。 说明它的肺跟它的大肠，它这两个地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哦、 啊。还有跟脾胃这些，它都有直接的关系， 哎、 因为本身糖尿病。就是肺脾肾的问题， 会不会痰那么多呀？ 啊，你看，对，痰就来了、 嗯， 把这个开三脉的这个功法让它做上。 好， 那就先按我这个方法去做起来啊。 哎，好了，哎呀，徐主任，我谢谢你啊。 不用谢， 哎、 不用谢。希望他再过一段时间告诉我他更好，好吗？ 更好，好了，徐主任。 哎、 啊， 好嘞。 哎， 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祝你身体永远健康啊。 啊，谢谢谢谢， 全家幸福， 好 好 好， 徐主任， 哎呀， 好， 再 见 再见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 哎，你好。哎，我吧，我妈是你的那个今天天天听你广播 啊， 而且也是你们的患者 啊。 她呢就是说的吧哈，我妈有慢性病，就是糖尿病吧， 啊， 20多年了，完事现在有点综合症，眼睛失明，而且带的就是肺功能啊、心脏啊都不太好了。 哦， 完了，通过吃那个汤药啊， 嗯， 现在就是说这吃的挺好，而且吃那个喝的也特别好， 喝的特别好。 以前以前他是双肺的肺气肿，上楼都上不了船呢、啊。现在呢，就是一气能上三楼，上五楼， 这是挺好吗？这个 啊，他能上到五楼 是吧？啊，真不容易了。 但是现在最近添了一个什么病呢？就是眼。就是天突然间眼皮吧，他不是眼睛已经有一个眼睛失明，一个眼睛0.1的视力。完突然间那个失明的眼睛啊，眼皮就耷拉 了，完了我们一开始以为就是是神经萎缩呗，开干预。后来发现他的好眼睛不到20天吧，好眼睛这个眼睛也耷拉下来了，耷拉，因为马上带着到医院去看，到医院 是肌无力吗？ 肌无力，肌无力完了就给开了一种药，现在吃着呢。这种药吃他吃吧，就是特别刺激他。咱家我妹妹的老婆婆呀，听我妈吃的也挺好，就是也在吃药。连包括我妹妹也在吃。完了就是我妹妹就问曹主任，曹主任说暂时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治这个肌无力的这个中药的方子。完我就每天我妈听你广播呀。完事我妈就想让我给报名，完我给报了。 那你母亲现在这个病症呢，如果说调理的话，那她用这个一通一贯疗法的话，那她的这个时间在脾经，也就是9点到11点的时间，脾经当令的时候用药。 就是我妈用的量少，这两天就是我妈用的时间长了点儿吧。完她就说你给我加点量。 啊，在你这个时间调一下。 时间调到几点？ 9点到11点，这就是脾经，就跟他这个肌有关系了，肌无力。 啊，从早晨的9点到11点呗。 对，早上9点钟你就可以吃了。 啊，早晨的9点不是5点了是吧？ 啊，对对对，5点到7点是，我们说，便秘腹泻，大肠经当令。如果便秘腹泻的问题解决了，像糖尿病患者，第一个就可以到7到9点，主要是胃，啊胃，然后呢？糖尿病呢还有一个是9点到11点，这是他的这条经络不通。那么现在如果说有肌无力的话的，那之前的用药确实是少了点了啊，还要把时间调一下，同样可以有效。 9点到11点。 哎，对对对。 晚上呢？ 晚上他现在用的是几点？ 晚上现在用的是7点到9点。 7点到9点，这是人的心包经当令。这是心脏。如果心脏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前到5点到7点，这就是肾经当令。肾为先天之本，藏元阳之气。 啊，晚上的是 5点到7点。哎，7点之前。 啊 就行了。 5点到7点。他现在的心脏嘛，他以前他就是有心衰，完了就是说的心房颤。这不也是吃这中药完，然后完我但是每天也得给他吃，跟着贝特洛克吃。现在他心率心率达到就是60-70下。 那不错，这心率。 那 你就不动了，那就不动了。人就是心包经当令，7到9点之间吃。因为他之前是心衰，心衰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现在感觉他心衰没有，现在心衰现在是控制住了，因为他上楼都一点不喘不难受的，一气儿能上来。就是晚上的也给他改到5点到7点。 那你母亲现在脾胃怎么样啊？ 他脾胃他就吃这个西药吃的吧，就治这个肌无力这个西药吧，吃的他就得现在饭后吃那药，那都胃疼。吃完胃他就不舒服，所以他就老告诉我，你我还得去吃中药，吃中药。完了，我小妹儿吧，就又去给他问曹主任，曹主任说，我暂时现在没有什么方子。哎呀，就是现在也 我来跟曹主任联系一下吧，肌无力的方子我来给他。 好，时间也给他调了，是吧？ 对对对，我刚才跟你讲了，时间调了。 好 了，那么肌无力的方子我考虑一下，考虑一下以后，今天可能给不了。因为我先要跟他电话联系一下，联系完了什么情况？你母亲叫什么名字？ 金桂琴。 金桂琴是吧？我知道了。我跟他联系一下以后，我把方子开给他，好吧？ 好。 我跟你说，没有治不了的病啊，只有方子没用对，那可能效果不明显。 好 吧？ 好。 好嘞。 那麻烦你了，徐主任。 不麻烦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好嘞。再见。 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你好，哪儿的朋友啊？ 我是沈阳的朋友。 沈阳的朋友，请说，什么问题啊？ 哎呦，我这问题多多多去了，从脑顶上到脚底下都是问题啊。 那你把主要的病症说给我听听，是什么病？ 我就听你讲，给我听了一个礼拜，我就吃了一个月的药。我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啊，腿吧，就是在家，咱们我是农村的。 在农村活不有的是吗、 啊、 就是走一个多小时吧就不行了，这腿就站不起来了，就得坐下了。 啊、干不了活了。 完了那个颈椎啊也不行啊，就像、就脖子像生锈了似的，哪都转不了了。 嗯 我说这不行啊，这农村这活也干不了啊。 嗯， 完事儿我就听那个一礼拜我就治的。 嗯， 吃了一个月的药。 嗯， 完事呢当时吧还没觉得怎么地儿。 嗯， 会儿过了能有半月二十天的吧。 嗯， 爹症状都没了。 哈哈哈哈，症状全没了，吃了一个月的药、 啊、症状就没了 啊， 也不累了， 也不累了。嗯， 哎呀我这也可勤劲了，我就是不累了、 啊、 我就一天收收干活，就搁我身上我就是体现的是最明显的， 最明显。 完事把我30多年的那个风湿啊， 嗯， 脚底下就是感觉冒风， 冒风 我那也冒凉风、 嗯、 完事吧就是、冬天前就是上谁家去吧，或者搁家炕上坐着嘛、 嗯、 农村不有炕吗？ 嗯， 也得搁一个小棉被儿，把脚得盖起来、 嗯、 又不盖起来就是冒凉风，完事就感觉是冒凉风嘛、 哦、 实际是这风是就顺着腿钻到肚子里了。 嗯， 完事就肚子里头一会儿就鼓起来了。 嗯嗯， 就胀肚了。 嗯， 就这个30多年的， 嗯， 就这风湿。 嗯， 你这个就不保了。哎呀就和我说呀，你们呢我就说我的邻居，我说你们就不相信呢。 啊啊， 完事儿我的邻居左右邻居嘛、 啊、 有前面的邻居老太太听我说他、 啊、 完了也买那个 那吃的也肯定是很好、 啊、 嗯 啊他也吃的也好，他那风湿他也是满身都是病、 哦、 但是我年轻啊我才62岁、 嗯、对 我没有他那么多的病、 嗯、 但是我的病年头也不少了。 嗯， 完事脑袋你瞅不到我跟你从头说脑袋嗡嗡响好几个月。 嗯， 好了，不知道啥时候这那个也症状消失了。 嗯，好了。 完事嘛， 嗯， 我是干眼症、 哦， 到现在这眼睛还是干，但是眼睛、 嗯、 四圈松分了。要不然的话，以前嘛四圈是总是往一起揪揪个眼眶，往上去揪揪个，现在就那症状也没了 啊。 牙齿嘛， 嗯， 就是一天老是不是这个疼，就那个滋滋血，就是刷牙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 嗯， 啊、现在那症状也没了。 嗯啊、 哦，完了，那个舌头嘛， 啊， 我总感觉我说嘴里的舌头像大似的， 嗯、 像装不下似的， 胖大了，嗯， 啊，完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啊，那个舌头上边上还有齿痕， 嗯嗯， 也没了 啊，也没了， 没了， 神奇、啊。 完了那个手往后边了一背、 嗯， 就手能摸着那个地方， 嗯， 有拳头那么大一块吧， 嗯、 老是就揪揪的， 嗯嗯。 那个也有好几个月，完了、 嗯、 现在那也没了，也消失了， 也消失了。嗯 啊，就是胃嘛，我都不敢吃甜的，胃也有、 嗯、 也有反 酸啊、嗯， 吃点甜的吧，这嗓子眼儿总感觉总是甜的。 嗯嗯， 是还老是烧心。 嗯， 你说我这个是那个胃炎，糜烂性胃炎。 哦，糜烂性。 吃药也没少吃了， 嗯、 就是顶着药吃完了也不太好。 嗯， 完从来吃这个药嘛，这个反流的现象就是最近的阶段更长了。 你看是不是 啊 我介绍给大伙儿的传承下来的这些个老方子 也没有虚假呀， 真的真的就是老百姓你们自个儿用了以后自个儿知道。您现在这个情况我听了一下啊，你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啊、 咱这个药啊，咱说人呐、啊、他得病，这个病跟什么呢，跟人的气脉血脉跟经脉不同，您吃这个它是补元阳，是通三脉。那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好的不错，因为之前的汤药您也吃了，好的情况是不错。但是有一点，咱农村里的人呢，我建议大伙儿啊学一个功法叫开三脉，它不花钱，但是它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就是人的气脉血脉经脉给你通了，你通了就没病啊，人病他就是不通啊，堵啊。 对， 所以啊您得联系一下，把这个三脉给他学了。那么我告诉你，你还有一个老胃病，这个胃不好，你在7到9点人的胃经当令的时候你做一次开三脉，然后呢、 啊、 你在这个晚不晌7到9点也做一次，如果你有功夫的话，你中午在11点到1点的心经当令，就是你的心脏跟你的胃当班的时候你做一下开三脉，那接下来你的药以后真的不怎么吃了，人身体会很好。